我们的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and championship era。 喂，这个不是普通的我们的世界杯，这个是单机王家健力约我们的世界杯专题特集系列。 好啦，咁啊，翻翻嚟最后嘅一节，咁啊，喺讲真，喺讲真系较为闷嘅瑞士之前，咁咧就一定要有一个补充。头先讲得咁兴起，忘记咗讲啊，塞尔维亚嘅另一个攻击，最紧要要攻击中场，咁啊，米高连域沙域啊，咁啊，米高连域沙域就其实又系啦 ，U 二十世界杯弹起喎，真系佢真真正正弹起就系由嗰个U20 嘅世界杯嗰陣時開始嘅，咁啊隨後就嗰陣時佢應該咧就以就好似都仲未係拉數嘅，咁啊然之後咧，隨後嗰年就轉去嗰度就踢，咁啊慢慢喺嗰度就浸淫嘅，咁啊開頭就真係唔覺得佢係一個好緊要嘅中場球員，同埋個潛質嚟講就唔係太睇到啊，但係咧就。自從我諗兩年前啦，唔係上季開始啦，唔係今季啊，係上季開始啦，就慢慢見到佢中場嘅聯繫。首先係聯繫做起啦，然之後佢自己可以過到人，然之後俾到個傳送俾隊友。咁我諗呢樣嘢喺拉素嚟講係十分之緊要，因為本身就雖然阿爾伯圖就今屆都做到啊，但係本身沙域咧佢做嘅。範圍咧真係喺個中場，咁啊阿爾伯圖就可能都係牽引住本身音樂比利嘅，咁但係我諗米高連力沙域做嘅嘢係會較為多啲嚇，範圍會較為廣闊啲，咁啊見證住呢個球員嘅進步啊，係非常之不得了，咁而且咧。佢埋門呢亦都係隨之而進步啊，係呢兩樣嘢嘅技術啦，同埋個埋門係直線咁上升，咁所以其實頭先真係數漏咗，咁啊真係唔一定要靠拉拿積嘅，咁佢同拉拿積就兩類型嘅球員，拉拿積呢就幾箍波型同埋係幾控制型嘅中場，就係佢就唔係，因為大家都知道拉素嘅體系就唔太容許中場係有嗰個控制型箍波型，咁咧就放甩波又甩得好快嘅，咁所以喺呢隊呢隊塞爾維亞嚟講，我覺得係後者會更加之有著數，咁啊起碼個速度個出率加快，咁然之後打個冇不論係打進攻或者打反擊嚟講咧，係幾需要呢類型嘅球員啦，所以米高連力沙域亦都係。好坦白講，應該都係卡斯達積嘅外將之一嚟㗎啦。咁啊，預期啦，咁就睇下佢係出拉拿積定係出佢啦。因為沙域我諗嗱，而家預計陣雖然未出正最後嘅預計陣容，但係我諗真係好大機會佢入選嘅。咁唔入選咧，我都冇嘢講啦。但如果入選嘅話咧，咁就肯定就真係同拉拿積爭一日之長短。咁我你話唯一一個較為競爭性，即係競爭力較為低少少嘅地方，就係佢始終個真正一隊嘅大賽較為少啲經驗。但係我諗佢踢拉素，除咗一隊 OK 嘅經驗之 OK 之外，亦都有歐戰嘅經驗啦。咁啊，所以其實亦都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嘅。咁啊，所以加咗埋呢個咧，咁啊，塞爾維亞就如果心態擺正嘅話，其實係有啲如虎添翼嘅感覺嘅。喺中場嚟講，咁就另一隊歐洲隊又點咧？咁啊，瑞士其實咧好多人一睇呢隊波，哇，又嚟啦！呢啲真係往往咧，佢場上邊嘅比賽咧就唔第一就肯定唔會越目，但係唔越目得嚟咧，佢硬係咧就會贏到波。 入到淘汰賽，咁上屆又係一個例證啦。咁就小組賽又去到16強，但係呢啲波呢基本上呢喺打淘汰打分組賽冇問題啊，你叫做和波又分，但係打淘汰賽呢就好大問題。一就係佢啊係啊叫做守和到可以打加時，但係佢始終係冇個殺著喺度。咁呢個殺著喺今季嚟講有冇改善呢咁樣。咁啊如果有改善嘅話呢，其實已經直接分組賽出咗出線啦，因為佢本身喺同組嘅對手呢就其實坦白講唔強嘅，就係淨係得葡萄牙啦，就叫做好，就叫做真係最強㗎啦。咁其他嗰啲就唔值一提啦，坦白講。咁所以你見到話譬如話大勝匈牙利喎，咁其實匈牙利本身都唔係，雖然上屆歐洲國家杯係睇得好，但係啲匈牙利呢隊波就真係一輪睇一輪啦，就唔可以話啊一好就即刻預計佢會十級以上啦，咁就唔係嘅。咁啊，所以嚟講瑞士呢隊波咧，就雖然人腳就真係幾多下嘅，同埋真係幾好嘅，咁但係始終咧就真係我都仍然覺得佢個腦問題仍然都喺度嘅。首先嚟到講，咁啊踢法咧喺比高力帶領之下，其實就冇乜太大嘅變化，雖然佢上屆世界盃頭先上場，但係個踢法咧都係一成不變，我只係咁講，啊都係要咁樣踢，冇辦法啊。咁啊後防嚟，如果你龍門嚟講咧，就有少少驚奇嘅就係、是、馬雲希斯冇入到啊，最後啊唔知點解，咁就唔知係咪喺高域點樣唔中意，都係不過佢本身都係三號窿嚟㗎啦，無論如何，因為長期壓住喺 Berkey 同埋恩桑馬之下就好難嘅。但係 Berkey 今季嘅狀態實在係好差好差，咁差到個點，我覺得佢係真係未必值得入選嘅，因為好多蝦碌嘅鏡頭啊，同埋好多失誤出現嘅。咁反而恩桑馬就繼續平穩啦，喺無信嗰度。咁啊，我諗正正常常恩桑馬都係會都係正選㗎啦。咁啊，反而馬雲希斯咁啊呢位已經剛剛去咗多蒙特嘅球員咧，嗱。如果下個踢好嘅話咧，有機會取代 Berkey 㗎。咁啊，哇，兩個暫時兩位瑞士嘅二號、三號籠都係多蒙特。咁啊，睇下唔知點搞啦。咁啊 ，Berkey 會唔會走咧，亦都係未知嘅。係啦，咁啊，因為多蒙特法夫尼，咁啊法夫尼咧，大家都知道。都知道是瑞士的教練啦，咁啊，所以就啊，已經簽咗馬雲希斯過嚟啦，咁啊，真係已經係真係非常之幾瑞典，會唔會瑞典化咧？真係唔清楚啦，瑞士化，咁啊 ，Berkey 份屬同鄉，我諗都會係仲喺度啩，咁龍門冇問題啦，咁啊後防嚟講，真係一定要點解？瑞士嚟講不嬲都係咁固若金湯，就係幾咁硬淨呢，即係或者係未必係講到硬淨呢兩個字，但係肯定就好難撕破佢防線呢。咁其實佢條四人後防呢，就本身正路嚟講呢，如果冇乜點變化呢，就應該就列治史迪拿同埋洛迪古斯就做助勇嘅兩個嘅正選嘅席位。咁列治史迪拿就又係啱啱即係又係呢有傳又係個個多蒙特。咁所以呢個瑞士化呢就預期呢仍會發生，但係就因為球員就我諗教練想，但係呢似乎球員就唔係好想，我唔記得球員唔想定係球員唔想好似係。咁所以其實呢單交易就暫時就 hold 住，但係會唔會最終發生呢就真係要再睇。但係列治史迪拿我諗國家隊嚟講就都係啦，仍然都係最後一次代表個機會㗎啦，咁我諗用埋佢啦。咁佢個狀態亦都喺早期嚟講唔係太大問題，同埋佢輪換啊喺早期嚟講，所以其實你唔需要太過擔心佢今個世界盃係冇狀態，因為都係有少少養住蹄踢嘅感覺。咁啊左手邊反而就落梁列卡多洛嘅古斯就我諗呢即係可能唔係所有米蘭迷同意，但係我夠膽講就係成季最穩定嘅一個球員就係佢。咁啊出場機會又穩定啦，最緊要係佢個場上表現雖然唔係好出色，但係佢係做返佢之前以前和夫斯堡嘅作用。 就係翻翻嚟七八八九九嘅啦，已經咁，所以嚟講，如無意外都係坐擁佢打呢個位嘅嚇、啊，如無意外咁啊。另外啲譬如而家大軍名單嘅有嘅後備啊，譬如係莫班迪積啊，甚至乎係艾維迪啊。咁啊，艾維迪唔係呢邊啊，莫班迪積啊，仲有邊個係呢？我印象中就好似啊，死人冇乜喎，因為其他嗰啲就應該唔係右閘就係中堅嚟嘅。咁啊，譬如如果右閘嚟講呢，其實如果唔用列子色拿呢，其實係可以用維馬啦、艾維迪啦。艾維迪呢個喺奧上加拍嘅球員，你可以話佢未係好成熟。咁但係其實有進步嚟講係有㗎，咁啊尤其是喺個助攻嘅能力嗰度，佢不嬲都會較為出色啲。咁啊防守方面亦都要上代少少嘅進磨練啦。咁啊但係嚟講呢位球員假以時日咧，我諗都接到班嘅，因為列斯迪拿真係差不多㗎啦，揸埋呢執嘅就應該要係要時候就退下㗎啦，退下㗎啦。咁就反而右閘嚟講咧，維馬呢位烏迪尼斯球員就不嬲都覺得都 OK 嘅，都 OK 嘅。呢位球員就要佢做啲翼位嘅角色咧，係冇乜太大問題嘅。咁啊，防守上咧個體系上邊咧，嗱唔好先撇除烏迪尼斯下半季咁啊嘅惡劣戰績，其實佢本身咧維馬咧就係第一唔係飛咁多場踢曬，咁啊有佢踢嗰啲場次咧，其實就唔係十分之唔穩陣嘅，係可以考慮用下嘅呢位球員啦。所以嚟講呢個就係另一個可以選擇㗎啦。反而如果講緊左閘嚟講咧，其實係除咗右閘有啲嘅變數，其實有人可以替補下之外咧。雖然個替補嘅能力暫時未去到好高啊，但係有嘅。咁啊，左閘嚟講咧，就雖然我諗左右閘嚟講梗咗呢兩條友啦，但係咧左閘嚟講咧，其實係都有人用嘅。咁啊，譬如我諗艾簡迪咧啊就可以用下呢樣嘢啦，因為咧佢本身艾簡迪唔係打中堅咩係？但係今季球隊喺多蒙特球隊就試過佢打個閘位咧，表現係相當之唔曳嘅。咁啊，其實係可以客串下打個閘位嘅呢個阿簡迪啊，所以其他留意佢身形又叫做好，同埋咧佢喺咁厚嘅防線下邊咧，其實佢都叫做到包位同埋攔截嘅情況。雖然佢一個人就救唔到，但係要見到佢呢、這個起碼呢個球員呢位後防呢係試正嘅，唔係好啦啦漏漏嘅。咁所以其實呢位阿簡迪不論喺中堅我就一般啲，但係如果有一集位嚟講呢、這個球員係要留意。咁中堅嚟講其實都不乏啊，頭先講到咗左閘嚟講其實可以用埋另一個球員啦。如果佢想打啲翼位嘅角色就係蘇巴，咁蘇巴就唔使跟我講㗎啦，何芬咸嘅產品。咁何芬咸喺下半季嚟講呢，咁其實佢就踢少咗嘅，因為本身好多嘅球員嚟到用，咁但係用唔到佢呀，咁尤其是舒侯斯嘅彈起等等啦，咁令到佢嘅出場機會係少咗好多。但係呢始終要講句，咁本身呢個球員嘅腳底嘅同埋個位置適應性呢係冇問題嘅。如果叫佢真係客串下打下閘位，即係等於打翼位呢，我諗佢嘅進攻能力就 OK 啦，肯定防守能力呢都叫做可以嘅、啊、所以其實係有閘可以用個替補。反而其他嗰啲中堅嚟講呢，如果首先呢Team Close 嗰啲就真係質素所限，就我又覺得唔好啦，唔好俾佢打正選啦。咁但係會唔會真係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又要用翻迪佐奴喎？哇！但係迪佐奴你都知道，唉，都唔係一個十分之出色嘅選擇啦。所以中堅嚟講，佢要搭舒哈爾咧，我就有少少疑問。舒哈爾就今季咧就轉原來唔升都轉咗去拉科嘅。咁啊，拉科嚟講都叫做 唔係十分差嘅表現，但係始終呢位球員呢，我就期望過佢有進步嘅空間，但係似乎如果而家拉咗拉科呢，佢個進步空間就冇我預期之中可能咁好啦，所以舒哈爾搭住迪索羅係我係有啲擔心嘅。但係如果搭返阿根迪呢，就其實都叫做穩陣些少，因為迪索羅真係唔知佢幾時會再出現㗎，再爆發、再爆炸嘅呢、這個球員係真係一個好隱性嘅炸彈嚟嘅。咁啊，自從喺之前喺哇，真係好耐之前喺漢堡踢過幾個係好波之後咧，咁啊之後其實都係會發間唔都會發作翻嘅。所以呢樣嘢係要留意咯，係要留意嘅。咁就其他啊，所以成條防線嚟講咧，其實係有人用之餘。其實就我以中堅呢樣呢個位，我覺得係要擔心啲。咁反而其他如果中場嚟講咧，基本上你個打法咧就好簡單啫。咁有幾個人可以用嘅，咁薩卡就冇啦，冇辦法啦，就肯定啦。雖然薩卡就，唉，真係唔識講噶啦。呢個位球員就冰嗰啲講咗好多，亞迷講咗好多。呢位球員咧，坦白講，以往嗰啲功用锋芒，我諗真係喺亞記就俾人冚熄得一乾二淨。但喺國家隊呢，似乎我諗佢仲有啲用處嘅，就唔可以完全將阿仙奴入面嘅表現就套返落去國家隊。喺國家隊嗰度呢，佢嗰啲中射門啦，或者叫做以前亦都曾經有過嘅傳送呢，我諗係有幫助嘅。尤其是呢，如果你中間嚟講呢，我諗佢呢啲已經係唔係咁有攔截能力嘅球員呢，其實係有人可以幫到佢手㗎。咁叫做其實一紮嘅球員都可以幫到佢手㗎。咁法比安費爾啦，即係差啲嘅有法比安費爾，係咪先？其實都唔係太過水㗎咋，係個免恩斯呢個球員唔係十分之水。咁再有嘅咪比哈美囉，老老地有比哈美其實係返意大利踢呢就有少少復回蘇嘅跡象。咁雖然係過氣咗，但係佢如果叫佢安心咁做個攔截呢，唔做其他嘢呢，其實 OK。另一個我覺得更加幫到手就係庫拿啦，呢、這個就我諗成隊，我夠咁講啦，成隊瑞士嚟講啦，而家係工兵呢，我就首推一定係搵佢，咁一定係搵佢嚟到做。咁當然啦，如果佢或者費南迪斯是但一個拍住薩加呢係 OK 嘅。咁但係會唔會最終都係咁做呢，我就好難講，因為而家我諗教練呢似乎就多鍾意用庫拿多啲。庫拿係有佢嘅特性喺度㗎，庫拿。咁先講咗佢先啦，因為庫拿呢其實就呢位球員真係非常之一個好好嘅工兵。咁工兵嘅原因就因為佢個緊逼搶係做得好，咁同埋佢亦都可以掟到波上去，所以其實呢本身嚟講都減輕咗薩卡本身嘅做嘅工作。呢位球員今季係好 fit 㗎，咁我諗正選嚟講其實用佢還甚至乎用佢加費蘭迪斯唔要薩卡仲得，不過以薩卡嘅地位嚟講我都覺得應該唔會唔用嘅。咁傑神馬鐵費蘭迪斯就喺法蘭克福就唔係成日出嘅，我記得就唔係經常出，但係呢都係不失為一個幾，因為法蘭克福你知啲打手細波呢基本上你冇返咁上下呢就唔會要你打嘅，咁一定有咁上下嘅手細波咁先可以踢。咁雖然啱啦過往嘅決賽加個決賽佢都冇份，咁但係呢、這個傑神費蘭迪斯呢就真係要覺得留意，雖然就年紀都有返咁上下，但係佢啲攔截力係都係幫到手㗎。就反而呢另一位球員呢，我覺得其實本身應該都會本身呢，如果係上半季嚟講，我覺得佢肯定坐硬正選嘅，而家呢就有少少疑問啦。咁就個人呢就覺得佢同庫拿呢又應該是坐擁呢個位置嘅，就講到就係薩卡尼亞。咁本身薩卡尼亞咧，其實我覺得係佢可以幾進攻型添。 咁啊，唔單我再講一次，呢、這個球員唔係有單以 box to box 做到嘅。我覺得佢進攻個層面度咧，掕波上去啊，因為佢個腳法本身都唔曳，同埋咧佢本身可以直頭帶波入去做埋個攻勢添㗎。咁啊，所以呢、這個同埋咧，佢 fit 嗰時咧，同喺中場同對方硬碰硬咧。同埋攔截咧，往往咧都不下於對手，同埋都幾準下嘅。咁但係下半季似乎啊，佢個活動範圍又好，佢個攔截力又好，似乎又有所下滑。呢、這個嘢就令到可能令到佢嘅正選機會會減咗、減退咗啲。咁睇下點樣啦。雖然正路嚟講，薩卡就是但搭住頭先我講嘅其中一個，但係俾我揀咧。即係如果係真正幫到條中場線可以瞻前顧後，而家講緊瞻前顧後啊，唔係又因為佢哋嘅中距離射門射得好，而先後啊擺喺個位置啦、啊、逗後啦、啊，唔單呢啲逗後㗎，喺瑞士呢隊波嚟講，我覺得係呢個位置係幾緊要嘅。咁所以如果有啲攻擊能力嘅薩加利亞，咁加埋亦都可以瞻前顧後嘅庫拿或者係專心防守嘅費蘭迪斯咧，其實係已經夠㗎啦，足夠㗎啦、啊、反而咁啊、嗯，我嘅選擇啦，但係比高域我就未必覺得咁揀咁解啫。咁、嗯、啊，其他嗰啲中場球員又點咧？咁樣譬如咧啊、我諗如果其他中場球員嚟講咧，迪斯馬利就肯定擺咗上去嘅，因為迪斯馬利本身咦成日覺得佢係咪豆後繼質就唔係嘅，不論喺以前又好，或者甚至乎翻返意大利踢到佢都係幾攻擊中場型嘅，反而係咁啊。雖然啦，迪斯馬利嗰啲唔係十分之好具威脅嘅攻擊球員，但係佢往往咧喺攻擊推進上去打攻擊中場嘅時候咧，係有貨交嘅，亦都俾到隊友。嚟到埋門嘅，所以呢個球員我覺得係坐擁咗一個嘅席位㗎啦，肯定㗎啦。咁所以其實啲咩費蘭，其他啲艾美利神、費蘭迪斯啊、蘇爾嗰啲就 sorry 啊，應該都冇行啊，因為太亂啊，同埋你本身攻擊工場我諗真係得一個啫，二瑞士。呢、這個咁嘅踢法係咪先？咁啊，所以咁邊個會搭住迪斯馬利呢？咁啊，迪斯馬利叫做因為呢幾一兩季係復甦咗啦，咁啊本身以為佢美職就玩完㗎，點知翻嚟踢啊幾得意啊！咁啊翻嚟踢又踢得好喎，咁啊俾佢踢咯。咁咧如果係正路嚟講咧，就應該就俾薩基尼同埋。馬美迪就俾佢嘅，就俾佢兩邊嚟到伴住佢踢嘅，咁亦都可以係 Embolo 嘅，但係 Embolo 咧，其實本身都可以打到正箭頭，因為咧佢雖然呢個球員唔係打邊多少少咧，但係 Embolo 以佢咁嘅衝撞型踢法咧，嗱雖然我就從來都唔係太識欣賞個球員，但如果以戰術嘅效果嚟講咧，擺佢前面係 OK， 反而啲大米啊、史芬奴域啊，嗱真係唔好意思，史芬奴域咧。仍然都係嗰個指分路域，都係敗家域啊！呢位敗家域真係係咪真係想繼續見到佢咧，就好難講。但係咧，你唔用佢咧，就唔通用馬美迪同埋大米咧？大米更加係個狀態真係十分之低沉啊！甚至乎喺無信加帕嚟講都係低沉，甚至乎唔係無信加帕，甚至乎去到漢堡都係低沉嘅喎。咁啊，麻真係非常之麻麻。同埋咧，大米。曬米雖然係叫做打正前，但係佢個作用，我覺得咧更加似係邊度做拉空位置俾隊友嚟到做攻做埋門，會更加適合佢。馬美迪都係啊，馬美迪咧嗰啲都嗱，馬美迪其實用得好咧，其實可以好好用噶。佢嗰啲喺邊度做楞住個波，然之後就同隊友嗱，佢靠佢嘅不斷走動嚟到製造機會。我諗咧，馬美迪用得好咧，其實係正選嚟講係值得要用嘅。反而嚟講啊，大地約克嗰啲咧，雖然就已經過幾氣，但係如果真係打正箭頭嚟講咧，會唔會真係佢仲還好過史芬奴雷域咧？真係唔知道。但係如果以衝撞同埋真係後生嚟講咧，我諗 Embolo 打正箭頭都唔係唔得㗎，係可以選擇嘅其中一位。反而係加芬奴域咧，因為始終。加芬奴域雖然都踢過史奧克，但係坦白講啦，加雲奴域咁就始終 都個檔次嚟講都係差啲。咁上屆咧就叫做幫咗列支吉他就攞咗歷史性上邊嘅克羅地亞嘅甲組冠軍啦。咁啊加雲奴力，但係似乎嚟講個質素咧都係差不多係咁啦。咁啊後備嗱後四前鋒會唔會有佢咧都唔知，最多都係即一個後備嘅前鋒嘅啫。咁啊嗰啲奧伯連啊、艾哲迪嗰啲咧就基本上就唔需要睇嘅。基本上唔需要睇咁，所以其實呢如果你講瑞士最強最強嘅位置呢，我諗都係成個防中位，其實係不乏人用選擇㗎。咁啊亦都呢佢個攻擊嘅本錢入波本錢呢，我諗都幾靠，有時陣時都可能靠其中一位嘅攻擊嘅中場嘅主軸，或者係邊線嘅球員。咁反而前鋒呢我真係覺得係做開路個角色多啲，同埋你真係見到再用再用敗家域呢，就基本上呢隊波就唔使靠佢入球㗎啦。好坦白講，真係㗎，得一大賽你就見到見證住呢個球員咁啦。咁我希望啦，而家冇得希望㗎啦，咁因為球季完咗呢，咁啊睇下薩卡利亞會唔會再次喺呢個比賽中可以發光發熱，因為其實佢嚟講呢，我覺得係值得係真係有一個舞台俾佢做嘅，亦都佢個質素同埋潛質呢，我覺得係成隊波嚟講呢最好嘅一個球員啊，暫時嚟睇。富拿都唔錯，但如果因為佢更加後生，咁所以嚟講係要睇住，咁我希望就呢個比賽同埋嚟緊喺德甲嘅賽事呢佢又會打返起啦。咁講咗咁耐咧，要講下各隊嘅機會啦。講咗四支球隊，呢四支球隊咧，其實就各有嘅本錢。咁坦白講，你要我稱咧，就其實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就唔想就其實四支球隊咧都有個機會喺度嘅。咁但係始終都有兩隊要出局噶嘛。嗰兩隊邊一隊出局咧？嗱，首先哥斯達黎加呢，就如果以呢個咁嘅陣容同埋踢法嚟講呢，我就唔係太佢好大信心可以複製返上屆嘅奇蹟。咁啊除非佢做中前場係打咗超水準，同埋呢改善咗佢中前場有誤傳嘅情況，咁啊有時傳球唔到位嘅，咁啊俾人打返反擊㗎啦。咁啊所以哥斯達黎加呢方面如果到時係發揮咗好似上一屆嘅水準呢，先有機會出到線，咁所以我個人稱低佢啲。同埋第一場又已經，雖然佢第一場唔係對住巴西啦，但係好坦白講，咁第二場都要對返啦，都要對，咁頭兩場已經都係場場波要對硬嘢呢，我諗都極麻煩。咁叫做第一場叫做對住唔係十分之手力好強嘅塞爾維亞啦，咁叫做睇下可唔可以偷到少少雞，但係個機會呢而家睇落去就唔可以十分之樂觀啦。咁如果正路如果撇除咗呢隊呢，但係我都覺得呢隊係有左右能力㗎，即係唔係話摸唔到分㗎，咁所以其實其他隊伍呢真係唔可以睇少㗎。我始終覺得係哥斯達黎加係有一定嘅戰鬥力，同埋可以做到啲和波嘅。睇下邊隊咁唔好彩和到佢咧，就成為出線嘅關鍵。咁啊，塞爾維亞同埋瑞士同埋巴西點揀咧？咁啊，其實咧，好坦白講，雖然巴西哇成日覺得滴選唔曬啲人嚟到比賽嘅，咁啊，甚至乎喂，有啲球員係咪值得可以試下？同埋佢個後防都。尤其是中堅又老化啦，咁就右閘又一個大問題啦，會唔會真係出事呢？嗱，坦白講，和波呢有和波機會呢我就唔出奇嘅，即係對住如果喺呢個小組賽對住呢三隊，咁啊尤其是如果對住瑞士啦，我諗瑞士就會難打啲，但係呢瑞士就呢隊呢就唔同西班牙，咁啊因為而家呢個巴西呢就唔係嗰隻嚟嘅，唔係嗰隻波就真係較為平衡啲，同埋呢即係前面始終啲星呢就係較為多嘅。咁啊所以喺俾人磨踢嘅情況之下呢，我諗最終佢都可以第一場呢對住瑞士啊可以就小勝，真係好小勝，同埋個場面上面應該好緊。咁如果勝咗呢場嘅話呢，之後對住哥斯達黎加咁啊而踢，咁我諗賽程上面對巴西嚟講係着數嘅。咁啊巴西就其實喺呢個較為四平八穩嘅 形勢當中或者個陣容當中呢，雖然我都剛才盤點了好多可以試的情況，但呢啲剛才我所講佢冇選入嚟嘅變數呢，其實可能只會影響佢往後嘅比賽，但小組賽入面呢基本上佢就出線就應該點都機會大啲嘅，點都會大嘅。咁問題就係啦，塞爾維亞、瑞士邊個會出到去。咁塞爾維亞首先講下呢，其實就首先場地嚟講呢就唔會太過周居良頓嘅，呢四隊波都係，所以呢就唔會考慮呢樣嘢。咁要睇下啦。咁第一場呢就唔係兩隊波對決，反而第二場呢塞爾維亞對住瑞士呢，我諗係緊要。因為瑞士第一場就如果對住巴西就不幸輸咗波呢，我諗第二場一定要搶㗎。咁假設塞爾維亞第一場已經贏咗哥斯達黎加呢，我諗就呢場波就好緊要。咁甚至乎如果塞爾維亞就不幸被逼和呢，呢場波更加緊要。所以成組嚟講最緊要最緊要賽事就係塞爾維亞對住瑞士。咁要睇下塞爾維亞啦。咁而家呢班波就叫做踢得較為有戰術性，同埋就較為重個中場，你個拼搶。咁究竟對住瑞士都係就保守嘅打法，同埋都係有兩個防中，即係叫做同你搶節嚟講呢，究竟邊個會好啲呢？但喺個搶節上面呢，我就始終覺得塞爾維亞會主動少少，但係瑞士呢班波嘅韌力同埋個穩定性真係幾高㗎。咁所以塞爾維亞係咪一定可以撕破到瑞士嘅防線呢？我有疑問，尤其是塞爾維亞唔好講心態住，淨係講佢除咗可能叫做中場都入到波啊，米連高域沙域總之拉拉即都有入球能力，但係佢單箭頭米祖域如果被人一凍結咗呢，就其實都幾靠哥斯迪同嗰兩邊另一邊嚟到做個攻勢。哥斯迪又唔係一個非常之把握能力更好嘅球員，兩個邊路嘅球員呢個埋門嘅把握唔係十分之高嘅。所以其實塞爾維亞要入波呢，就其實要破關呢，其實都要花一番嘅努力嚟到做到嘅。咁如果站在呢個情況之下，個人嚟講，我當然唔想瑞士呢班換波出線啦，坦白講，以觀賞角度嚟講，我真係唔想嘅。同埋我覺得呢班波真係你再咁磨落去呢，就其實冇乜出路嘅，坦白講。咁雖然戰術上面係 OK， 係你咁打冇問題，但係其實我覺得呢班波瑞士其實可以打得攻擊多少少嘅，佢有本錢嚟做，只不過佢打得攻擊性強點都好，佢最大嘅隱憂呢，佢比塞爾維亞最大隱憂就係個反壓力真係弱啊，佢冇一個能夠把握到埋門嘅前鋒。人哋可以為有啲叫做有，但佢係真係冇咁所以嚟講呢，呢樣嘢係佢最大嘅劣個優個問題喺度。所以呢就如果照稱呢，就巴西就搭住塞爾維亞有機會高少少，塞爾維亞會真係輕輕咁睇高少少，但係坦白講，瑞士咁有經驗，同埋呢班塞爾維亞嘅另一個弱點就係本身球員呢班球員咧喺大賽經驗唔足㗎。咁所以其實另一個問題就係個心態嗰度究竟係點樣。咁呢樣嘢亦都係呢班瑞士較為優勝嘅地方咯。瑞士真係經歷咗好多嘅，即係經歷過曬㗎啦。呢班人亦都係知道應該點踢。咁所以嚟講咧，人腳嚟，即係如果單睇個表面上面呢，可以為艾亞係值得睇高少少，但係真係好難估啊！第二隊出線嘅球隊，甚至乎哥斯達黎加，我都係可以倒亂大局嘅一支球隊嚟㗎，所以更加之難估喺呢個情況之下。所以究竟我會點排邊個球隊係第二位呢？可能要我最後個環節先有個自己嘅私人嘅選擇啊噃。 你有冇執到酒店鎖匙嗰啲？ 你成日都執啦，我試過 BB 車連埋 BB 咯。 哇！呢個正喎，呢個 連 BB 嗰一天。 我們就 serve 的是很忙喎，聖誕很忙， 聖誕很忙。 那你想住在擺 keep 那個位旁邊有 BB 車是很正常的，那就是那個蓋粒了下去。那你蓋粒了下去，那大陸人九成九都是放曬自己的電 力，是是是， 全部人就在他身邊的車窗，因為他那個位近 scarf 的位 ,scarf 的位是聖誕節很 extra 的。賣到癲了的時候，突然我聽到 BB 喊聲。你看到同事 跟住開始望啊，大家。 喊聲。聽到 你聽唔聽到？即係唔係我幻聽啦？ 我冇幻聽㗎嘛，跟住望下全場冇細路喎，跟住就聽到架車嚟喎，跟住我就同佢另一個同事就望啦，架車入面有 B B 喎，咁咪問側邊啲人啦，想問係邊位小朋友㗎？邊位嘅冇人聽喎，嗰陣已經係九點幾啊，我九點啊間鋪， 仲要係預備收鋪， 我即刻已經嗌曬咩話有冇同事？嘅客係有 BB 嘅時候，冇人入，跟住問有冇人，我已經係親自己再落去問。係啦，我就心諗收工啊，大佬你唔好搞啲咁嘢啦，大佬。你話你 晏晝又要洗， 即係你明明晏晝都仲有時間去做下嘢啊，大佬。喂，我夜晚真 即係我冇理由抱你個 B 翻工屋企啊嘛，大佬。 咁你心諗點啊？好彩呢個問一家四口行入嚟，問佢咪留咗架 BB 車。我話你咪留咗 BB 車唔緊 要，留咗 B 啊 ，B 咯唔該。忍住同佢講話，小姐，你不是留了BB 車，你連 BB 都沒拿喎。跟住我同佢講，而家幾和嘛？ 佢又有啲錯啦，佢有啲係錯愕啦。 跟住佢，你知有幾和嘛？跟住佢話：本身，那你拿走吧。 後香港小店員網上日記，星期五上載。